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六，农历8月25，北京多云转小雨，1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上海获得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权，习近平在申办陈述阶段通过视频发表致辞。 听习总书记的话，播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新华社播发竖屏，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健康之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纪实。 特别报道19大时光，播出坚守满怀信心向未来。 我国首次部署推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6.6%，全年外贸有望实现2位数增长。 全国17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北京、上海、天津、深圳4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突破2000元。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延长关押6个月。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10月13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技能组织全体成员大会一致决定，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办。当地时间13号下午，在大会确定上海取得举办权前，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向大会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达对上海市举办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坚定支持，承诺上海一定能为世界奉献一届富有新意、影响深远的世界技能大赛。习近平指出，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同各国在技能领域的交流互鉴，带动中国全国民众，尤其是近2亿青少年关注、热爱、投身技能活动，让中国人民有机会为世界技能运动发展做出贡献。中国政府高度赞赏世界技能组织的发展宗旨，愿意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继续为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政府将全面兑现每一项承诺，全方位践行世界技能组织2025战略。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迄今为止，世界技能组织已成功举办了43届世界技能大赛。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今天播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采制央广记者马闯、刘乐、刘慧民。 89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如此规模的中国共产党，其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面对国内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社会思想的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应该如何保持生命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 面对暴露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自我刮骨疗毒，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查处周永康、薄熙来、 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营造了旗帜鲜明讲政治、从严从紧抓纪律的氛围。 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反腐不仅是无禁区，而且是全覆盖、零容忍。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普通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苍蝇感受更为真切。 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人民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我们既打老虎又拍苍蝇，让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过程，亲历反腐实践，直接感受身边的反腐成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改进作风，惩治腐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步步向纵深发展，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四年多努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党风政风明显改善，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谨硬，需要经历一个砥砺淬炼的过程，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步步深入，善作善成。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竖屏，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健康之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纪实。文章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建设健康中国是中国共产党谋定发展大事、践行执政为民的气魄和智慧，是在全球卫生与健康治理中贡献中国力量的责任和担当，是决胜全面小康、向中国梦进发的基石和保障。 昨天，多位驻华大使和在华外国专家共同参观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参观的来宾表示，中国五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获得的丰硕成果令人钦佩。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当天，马达加斯加、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驻华大使以及多位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一同参观了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经济建设的展厅，外籍友人们在复兴号动车组模型、东方红重型拖拉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品前饶有兴趣地驻足观摩。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巴赫季约尔·塞伊多夫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多项立足长远、惠及民生的政策。本次展览呈现了五年来各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再次显示出中国党和政府有力的领导力。 今天的展览令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关心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需要。我们非常关注中国在经济、工业以及各领域的发展，以及如何执行各领域的发展目标，这些都切实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外国专家阿巴斯·迪卡米是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 我来自发展中国家伊拉克，我认为应该关注中国政府在脱贫致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五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精准脱贫的措施，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很多资源，并且指导当地人民如何利用资源发展生产。这是展览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十九大时光，贵州台江， 银匠无水根的每一天都是从这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开始的。 那我转一下啊，你看啊，就是这样处理比较好一点，显示它的有个立体感。 它是贵州台江唐龙寨这个著名的银饰产地、名气最大的银匠之一，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十九大代表。 要注意。像这些人从雕的搞细点，见细点。 作为银匠世家的第八代传承人，吴水根打破传男不传女、技艺盖不外传的祖宗规矩，不仅让女儿吴春秀成了第九代传人，还收下了一批又一批徒弟。八年前，他注册成立民族银饰合作社，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如今唐龙寨七十多户村民有五十多户从事银饰锻造。吴水根说，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被苗族银饰吸引是他的心愿。 要有国家保护这个，要让大家能够知道，要来学习我们这个。 马上要去北京开会了，临行前，吴水根和徒弟们围坐在院里的石榴树下，说着美好的未来。 我希望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干净， 希望更好更优秀的老师能到我们乡下这里来。 重庆两江新区， 34岁的刘海燕一大早就开始忙碌，马上要到北京开十九大了，这两天的事情格外多。 前两天是参加了代表的一个履职培训，昨天是走访企业，后晚上再写我代表的建议啊。 刘海燕做过十年记者，转行搞基层党务工作还是这两年的事。 这里就是我们的党区服务中心。 他所在的两江新区新系列楼宇园区已入驻非公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党员就有1200多名。他现在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非公党建不是花瓶摆设，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搞环保节能研发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这个老板他跟我说，他是全面从严治党受益者。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他们参与政府项目的中标率越来越高。 非公企业年轻党员多，刘海燕说，党建要针对年轻人特点。 前几天我听你说那个搞金融的一个企业，他是主动。 你听，他正在和同事们讨论怎么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搞下一个活动。 辽宁抚顺， 台上表演的是6位大妈，大红的裙子，绿色的丝巾，到位的表情，一登台就得了个满堂彩。这是抚顺市安泰社区居民活动中心正在上演的一场理论宣讲。71岁的江红云坐在观众席里，这不起眼的老人就是这快板书的作者，是这支百姓宣讲团的笔杆子。 司法的、自愿的，放到一些节目，各种党的政策。 江红云所在的这支百姓理论宣讲团成立于2012年，五年来，400多名志愿者走村屯、进社区，处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我也是一个企业工人，退休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推进企业改革大发展， 关注我们以后养老的事儿、医疗的事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奔向小康。 十九大就要召开，江红云正在酝酿一个新的宣讲作品。十九大肯定又会给他带来好多题材和灵感。 十九大呢，肯定有很多新的政策出台，准备用舞蹈、快板、小合唱混在一起。现在我们专家练舞蹈呢，怎么请个专家再给指导指导？ 十九大代表风采。 这里是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新海桥社区的办事大厅，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小红在这里帮助处理群众遇到的各种问题，一待就是16年。 家庭住着在那个啥，在那个大通县桥头。 在田小红的推动下，社区在全市率先组织开展了为民服务代办活动，形成了群众动口、社区干部跑腿儿的服务新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真的，其实不是我们居民群众对我们态度不好，要训我们、说我们，还是我们服务没到位。你要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要反思。 当选十九大代表之后，田小红更加忙碌了。 从我们党建工作和我们的基层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我开展了一些就是说是走访和调研，同时把我们党员群众的一些心声带到会上去。 曾记盼村曾是宁夏盐池县最贫困的村子。2010年，朱玉国当选村支书，他向村民描绘出让每个娃都上得起学、有医保、让穷人看得起病、实现老有所养这三个梦想。 我心目中的小康，户户有新房、有小车，国有存款，没有违章，人人都有健康。 为了早日甩掉贫困帽子，实现梦想，朱玉国多方争取资金，从20万元互助资金起步，走联保贷款，让贫困村民以诚信做抵押，贷款5300多万元，发展滩羊养殖等特色优势产业，走上了发羊财的脱贫致富路。村民牛生奎， 哎，就听着这话就挺好。 在朱玉国的带领下，村里去年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200元，贫困户由385户减少到19户，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强军5年迎盛会 系列报道，强军5年迎盛会，今天请听第二集转型重塑，采制央广记者朱良文轩。 初秋时节，跨越2017朱日和基地化训练在塞北大漠拉开帷幕，这是中国陆军改革重塑之后第一次组织合成旅对抗训练。旅长张格强， 每一个合成营都是多兵种复合的联合作战单元，通过模块化编组、任务式指挥、网络式的互联，真正实现了地面与空中一体、信心与火力一体、作战与保障一体。 合成旅的精彩亮相是近年来中国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的一个缩影，划别军区，迎来战区，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军委机关各部门调整组建，在习主席的亲自筹划和指挥下，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体系全面确立。2016年12月，习主席发出号召，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就在不久前，中国陆军18个集团军调整组建为13个集团军，海军陆战队、空军空降兵军以及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中新型作战力量完成组建。几十天前，朱日和基地一场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正是人民军队的全新亮相。军委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郑琴， 推进人民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这既是瘦身更是强体。 央广消息，昨天中央军委给航天员大队暨一等功庆功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通令，并向航天员大队颁发了奖状。航天员大队是我国载人航天飞行的中坚力量，1998年1月成立，累计选拔航天员21名，2003年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大队荣誉称号。此后又圆满完成5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先后有11名航天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首次就供应链创新发展做出全面部署。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分工深化，大规模企业协同已经成为产品生产营销的一个重要方式，供应链协调的范围和深度也不断得到拓展。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司长郑书伟表示，这次意见把供应链创新作为贯彻落实新发展新理念、促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这份文件呢，是国务院首次对供应链创新发展做出全面的部署，从农业、工业、流通业三个实体产业的角度提出了供应链创新发展的方向、任务和重要举措，同时呢，还提出了引导供应链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以及构建全球供应链三个方向，提出了政策措施。 此外，从国际来看，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都有自己的供应链发展战略。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意见的出台将提升我国经济全球竞争力。 我们对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深度、广度都在加深，对全球的影响力也在加深。特别是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间，决定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必然要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建设，来提升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统筹两个市场、两个资源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意见，时机非常重要。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6.6%。预计全年外贸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据海关统计，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2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同期增长16.6%。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前三季度我国对欧美日等传统市场进出口全面回升，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快速增长，民营企业第一大出口经营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中西部和东北三省外贸增速高于全国整体，大宗商品量价齐升，带动进口大幅增长。黄颂平透露， 综合判断，我国外贸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不发生大的风险事件的情况下，预计四季度进出口总值继续增加，今年全年外贸进出口有望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农业部昨天通报，我国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改革有力推进，试点已扩大至全国122家科研单位。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主导地位，做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针对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介绍，2014年以来，多部门开展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改革和人才发展试点工作，当前科研人员创新收入明显提高。 例如啊，广西农科院将水稻品种的转化收入的70%奖励成果完成人，去年呢就有2名完成人收入达到100万元，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针对洋种子冲击土种子，市场上国外蔬菜占80%等说法，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吴晓玲回应，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主导地位，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五大作物里面，水稻、小麦、大豆这个三大作物全部是我们自主选育的品种，国外选育的玉米品种的市场份额已经降到了10%。适当引进国外的品种，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有利于快速提升我们的种业的创新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至少已有17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突破2000元，反映出国民经济继续稳中向好。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自10月1号起，吉林、河南、山西、宁夏等多地开始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湖北省近期也宣布，从11月1号起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至此，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江苏、山东、内蒙古等17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去年只有9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为全国最高，深圳次之为2130元。天津月最低工资标准今年是首次突破2000元大关，达到2050元。北京月最低工资标准刚好为2000元。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 因为今年的经济发展态势比去年要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它是与经济效益的状况、经济增速和物价上涨等因素的综合计算确定的。 人社部日前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对拖欠工资、违法失信用人单位实行联合惩戒，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央广记者何源、车丽报道。 暂行办法规定，将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纳入当地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实行联合惩戒，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等方面给予限制。对于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或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用人单位，将被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 将劳务违法分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且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将违法分包转包公司及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一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此前表示， 我们提出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呀，要把这些责任都落到实处。 新闻动车组，京津冀居民煤改电工作成效显著，改造任务提前完成。雄安新区积极解决百姓冬季取暖和企业关停后群众就业问题。今年第20号台风卡努来袭，国家海洋局发布预警，请听报道。 国家电网公司专职新闻发言人王延芳介绍说，截至9月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居民煤改电工作成效显著，累计完成近6000个村、175万户的改造任务，供暖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今年近41万户的改造任务已提前1个月完成。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推动下，煤改电所用电采暖设备和关键技术也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纳米微晶电蓄热、相变储能等一批新型采暖技术脱脱颖而出，带热了电采暖行业的快速发展。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雄安新区管委会日前表示，为解决新区内建房停工户、住房刚需户和困难群体过冬取暖问题，将推进建煤区气带煤、电带煤、地热带煤和在非建煤区全面禁烧劣质煤等工作。目前雄安新区共有10661家散落木企业被关停，部分群众出现了暂时性就业困难。针对就业难，雄安新区开展了入户大调查，建立了就业培训数据库，确定了家政服务管理、电脑操作、园艺等12个免费培训项目。河北还将安排1500万元用于雄安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创业工作。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 在政策服务方面，给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想就业的人员提供必要帮助，解决一个发展升级。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雄安新区报道。 受到热带风暴卡努和强冷空气的影响，在13号夜间到17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北部湾将先后出现一次4米以上的巨浪过程。中国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员刘修兵， 预计10月14日上午到15日上午，广东汕头到茂名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岛东北部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对此，专家提示，相关海域和地区的大风降雨时间长，海上过往船只和作业人员要及时回港避风，涉岛以及沿海旅游景区需要加强安全管理。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由全国200余家企业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昨天在京成立。 品牌力量走进泉州，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日前在福建泉州举行。 韩国法院13号决定将前总统朴槿惠的关押时间延长6个月。韩国中央地方法院当天表示，考虑到朴槿惠有销毁证据的可能性，决定延长关押期限以彻底查清此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3号在巴黎就下任总干事提名人选进行第5轮投票，法国前文化部长奥德磊·阿祖莱胜出，成为执行局推举的唯一总干事候选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特朗普当天同时表示，美国将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于芳，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 实，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